电影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人生重要的问题，无疑是该往哪里走，哪里留。这个困扰着无数人的问题，这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他知道。他说，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儿，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儿的话。他说，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他还说，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也许我会成为另一个人。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是现在这样的人。他是谁？他读过什么书？他写的又是些什么书呢？他就是芷安。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为您推荐他写的一本书香飘逸的菜谱《插花递册子》。芷安，原名王静文，又名方晴，读书人、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者。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科，之后做过医生，当过记者，在外企做过销售，在出版社做过总编辑。40岁时，他辞职去读书，出版过20余本书，家中藏书20000余册。他说，自己一生差不多只做过一件事儿，那就是读书。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邀请著名作家芷安，跟您一起聊聊读书那些事儿。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插花递册子》。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芷安老师，欢迎芷安老师。 各位好。 其实刚刚咱们通过片花也感受到了哈，芷安老师他也说过很多和读书相关的一些名人名言哈，应该说让我们年轻人很受到启发。那今天呢，我也希望芷安老师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的直播当中给大家一起聊聊他的读书的感受和感悟，同时呢也能够指引我们从读书中找到最好的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和芷安老师进行一个采访哈。说实话今天还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像芷安老师这样的大家其实还应该有更多的准备哈，才能采访您。其实一开始啊，见到您的这个名字，我其实觉得挺好奇的，为什么叫芷安呢？而且这个芷是纸糊里的芷哈，安呢是这个草安的安，是吧？所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它的出处。 出处是从庄子里边出处，因为我以前在公司上班，想起一个名字，就是瞎起一个名字，希望大家不知道我是谁，那就想了这么一个名字。这个芷呢，就是庄子里边经常用这个字。这个字它 其中有一段比较复杂，就是说人莫见于流水而见于止水，为止能止众止。没有人在这个流水里照影子，都在止水里照影子，因为只有静止的东西才能静止住所有静止的东西。 嗯， 这个意思呢，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按北京话说就是悠着点，别那么太张扬，别那么、就是一个收敛的意思吧，我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安是一个小草棚子，我觉得这个境界挺好玩的吧，比那些高大建筑什么的好一点。 嗯，我觉得其实这也说明了您是这样的一个处世哲学，所以您会在40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之前所有的功成名就的成绩，然后回归到家庭当中去读书，回归到书香当中哈。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也特别好奇的，今天我也想问问您哈。40岁对一个男人来说可能是他的中年危机的一个时间哈，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这个40岁的男人可能会做很多疯狂的决定。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说突然从这样一个因为之前做过很多的工作哈，什么医生，然后记者、总编辑哈，这些工作，然后您全部都放下了，然后回归到家庭当中去读书。 我40岁的时候，我在公司上班，做那个销售，这个工作呢，我觉得是一个年轻人做的工作，没有见过一个很老的人还去做销售，是吧？所以就到了，我想这个到40岁应该可以打住了，就是可以，那么。结果做到41岁就回家了。那么回家以后得有一点事情干，那不能说回家就没有事情做。做什么事呢？我觉得只有世界上只有两个事情可以没完没了的做，一个是读书的事，因为世界上书读不完；一个是写作，这个没有门槛，这个实际上什么年龄人、什么学历的人、什么样相貌的人，突然想起写作，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他都可以做。 当时40岁的时候想要回家读书，是一个突发奇想呢，还是之前就有这样的打算？ 我早就想好了，就是说这个工作 啊、 因为我在外企工作嘛，做了10年时间，早想好了这工作做到40岁不做。 哦， 那就到，但是到40岁的时候，因为还有些交接啊什么，最后就拖了一年，做到41岁。 就这样，然后就回家了。那您看，从一个特别忙碌的工作节奏，然后到一个每天就是跟书打交道，然后比较悠闲的一个生活状态，适应吗？ 所以得先找另外找一件事，因为每天还是那个上班的时间起床，突然发现不用上班了。 啊， 当时找的事情就是写这本《茶话地册》。 哦， 因为这本，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8点钟起床，然后就写这个东西。中午休息，然后下午接着写。这样的话过了写了大概有几个月吧，把这个书写完了，我也慢慢的不用那个按那个按点去起床，也不用像每天要完成一个工作那样，就过渡好了。 而且其实挺有意思的哈，这本《插画地册子》呢，算是您自己第一次来写自己哈。比如说您之前您写了很多不同的人物，古今中外的名人，对他们有一些您独到的见解和研究，那怎么会想到自己来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呢？ 就是因为准备不工作了，那么只有这个事情可以说的比较随便点。如果说不工作了还要写一个特别严重的东西，那不是比工作还累吗？所以那个可以留在以后去写。那么就是想做一件轻松一点的事情，所以想聊一聊这个读书这件事，就讲一讲我从小是怎么读书。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关于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读书的一个回忆录。是我讲讲我最早从小到那个年龄，那时候大概40岁吧，41岁，这个过程我是怎么读书的？我读了哪些书？这些读书从中间获了什么意义，或者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 而且这个书名很特别哈，《插花地册子》。说实话，有的人会见把它看成一个插花的书、插花的册子。 植物。 对，怎么想起这样一个名字？ 插花地这个词呢，是查字典有这个词，这个词也叫做飞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甲地里边有一块乙地，就是一个行政区域的东西在另外一个行政区域里边，其实就是一个，我是第一个是觉得这个字面挺漂亮，第二个想这个意思就是有点特别吧，就是人读书目的是使自己变得特别一点，如果读书读完之后变得更一般，那还不如不读书。 对，这是您一直的观点哈。 所以其实今天也特别想聊聊您的这个读书观。很多人都知道您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其实读书它是一场长征，一场自我教育的长征。跟我们聊聊哈，怎么想到自我教育？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觉醒吧，我觉得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哈，这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想到我要去自我教育？ 我觉得这是回过头来说，您不能事先说我要做一个自我教育，这个我做不到。就是只是过了好多年以后回过头想，因为我的小时候呢情况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呢，现在人可以得到很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我小的时候这三样东西都有点欠缺。尤其是这个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两方面很欠缺。那这个东西人总是需要得到一个教育，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来，这儿缺了那边补，那么怎么办呢？只能靠这个去读书，而且这个读书也没什么规划，就是东一本西一本看，然后之后呢慢慢把这些东西就补齐了。特别是有些东西其实学校里边也真的说实话说是补呢，学校也不一定教。比方说一个人的品味，一个人的爱好，一个人的这个修养，这些东西恐怕还是得靠读书来获得。 对， 真的说老师教你这个这些东西，即使有这个课，我估计学了也不一定有那么大用处。 对，而且反而画不出来那个感觉，就像画虎一样，画不出来那个形。对， 就说比方说你去听一个音乐会或者看一个画展，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教育。所以就是你读书就更容易，因为读书在家里边就可以随时开卷有益，随时打开就行了。那么就是最后反正一个人最后所有教育得补齐了，得完全了。那么我自己呢的经历呢，就是从这个读书里边得的比较多，而那个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呢，相对就稍微少一点。 所以其实您之前也有一段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哈。您就说，到底这个品味，包括修养，包括这些看似很虚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其实你也不能说，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就是比如说赚多少工资，工作变得多好。但是呢，重要的是，您刚刚举了一段例子哈，就是相亲的这个例子哈。 我这咱们可以说一个，就这个事情其实用庄子里边的一个小故事，觉得更有意思。庄子呢有一次跟惠子对话，惠子说你说那话都没有用。庄子说什么叫有用呢？一个人站在地上，有用的就是那戎族那块地，其他的地都没用。你顺着往下挖，一直挖到黄泉，光剩你脚底那块地，你还有用吗？他说你明白这就明白什么叫无用之用。其实读书呢，刚才说的获得的品味啊、修养啊什么等等，这都是叫无用之用，它是对你的一种支持，像大弟子那么一种支持。你平常你不觉得，但是如果离开这些知识的话，这些支持也离开之后，你光是你那个点学问，光是你那点知识可能就不够。 所以为什么说你是个有趣的人哈？这个有趣是什么意思哈？可能就是代表您刚刚说的这些综合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就比方说咱们可以说，比方说一个女孩子，人家给她做媒，说男的又有钱又有地位，又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好的条件 都有， 就 是没什么意思，或者就是没什么趣味。 对， 这个趣味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东西确实有时候可能对一个人在他择偶上面可能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事。 对， 别的都行，就是不行这一点，所以最后咱们就不行了。这种情况很多见。那这个是哪儿来的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好像一个人什么都有了，就缺那一点，这个人整个就不够。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得自于很多刚才说的各种教育，但是读书其中是其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其实也特想跟芷兰老师聊聊啊，因为您的人生其实应该说特别的丰富多彩，也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之前您其实是学医的， 对 啊，怎么想到去学医呢？ 因为我小时候呢，我的父辈呢，他们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就是说人得学一样本事，所以不要学中文。中文呢，他们认为这东西是个爱好，可以那个业余的去，但是你之外你得有一个本事。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好多人都是这个想法，觉得我学医大夫确实是一个本事。对吧？ 对，就是一技之长嘛。 对，就是这一技之、大夫绝对是一技之长。 对，包括学一些能够谋生的本领。 对，就是甭管发生什么事儿，大夫还得 哎 得用得上，是吧？ 您这个父亲的观点跟我妈妈的观点特别像，总要学一个一技之长，他才觉得这个踏实，以后在社会上就能混口饭吃。 所以当时让我说你不能学文，学别的，但是他也没指定学医。当时我想呢，就是说考一年，考不上呢，第二年我考文，结果呢就考上了，考上了就走了这个路了。那就没法办了、就只能沿着路往下走了。 但是挺有意思的哈，您看，咱们历史到现在哈，中外很多大的文学家其实之前都是做医生的。然后你比如说鲁迅弃医从文哈、还有契诃夫应该说他一边做着医生，一边还写特别著名的这个文学的这个著作哈、作品。对，所以很好奇哈，就是这个医学跟文学之间总是有些渊源，是不是？ 我觉得是医生可能对于因为见这个生老病死的事情、尤其是病和死这两件事见得多的话、可能对人生体会的深一点吧。就是没那么多的幻想，或者没那么多的那个就是说那种人生的好多那种假象的东西可能就能够看破吧。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没法跟这些刚才你提的这些大家相比，我自己觉得学医给我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它使得我这个有一个叫实证这方面，就是什么东西发生了没发生你得亲眼看一眼，医生不能够凭空，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检查，要做打有人烦什么的、 要求证， 又给我开化验单、又给我照什么 CT、那必须，因为那个是要有这么一套手段，我们要获得一些实际的材料。第二点呢，就是有这些东西呢，需要有一个逻辑思维来分析它。 没错。 分析它之后，知道它你是什么病，不能来了听你说我咳嗽，你是肺炎，那不这是庸医，对吧？所以这两样东西，我觉得对我受益终身。我没有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从学校里边专门有这两样课，实证和逻辑都没有这个课，但是我从学医里边获得了，所以至少可以做到，比方写个文章可以讲理，对吧？不会说这个不讲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讲理是我们写这种文章的话是必须的。 而且您之前也说过哈，开卷有益，其实在您这个插花地册子里边也有一个关于开卷有益您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大家所认为的，比如说开卷有益就是说我要读书我才有益处，但是您说的读书不用多，关键在于读一本明白一本，是吧？明白这本书的道理是最重要的。您跟我们说说哈，什么叫做懂得明白这个道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有一句老话叫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就是你这个读书第一不用很多，其实不用很多，但是呢你读一本之后就应该跟没读这本书之前是应该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里边呢，确实里边还有一个选择问题。刚才您讲的开卷有益，我觉得开卷有益这话是针对那个从来不读书人说的。你只要读一本就有益，但是对于读书来讲呢，你开这个卷跟开那个卷就非常不一样。 对， 因为你开了这个卷你就开不了那个卷。因为你不可能同时开两个卷。可能因为开这卷一辈子就开不了那个卷，所以这个选择到底开什么卷这个差别非常之大。我觉得读书其实要说读书之道，第一个就是要选择，然后就是你要真的读有收获。大概就是这么两个东西。假如写文章的话，你还有一个表达的问题。 对， 如果我们不写文章的话，前这两样就够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哈，读书破万卷，下笔自然就有神了，所以读书还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之前我也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写到了哈，说读书其实是相当于体会了别人的一辈子，然后体会一本书就是体会一个一辈子，体会两本书就是两个一辈子，这人生很短，体会那么多的一辈子觉得很有意思哈。 法国有一位作家叫加缪，他说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吧，可以说，他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觉得读书呢，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活得最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就是比方说举个例，我们每人的生活自己那不可能活得那么 波澜壮阔， 对， 或者那不太可能。现在的生活大家都很平庸。那么你比如你读了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实际上你就同时活过了他的一生。读了一本《波瓦里夫人》，又活过他一生；读《傲慢与偏见》，又活过那个伊丽莎白和那个谁的一生。那么你这样的话，读一本书，你就多一个人生，使得你的人生就变得很丰富。而这些人生不光是你知道什么，你可能从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这个经验中间，你可能还有所得。可能你就知道，比方说，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比方波瓦里夫人。读了那么多书，他就信这书了，然后他就以为书里的事儿是真的呢。书里都是浪漫主义的书，他就自己也想过浪漫主义的生活，结果碰到头破血流。那么这件事至少使我们知道，哦，人不能够相信书里写的都是真的，尤其书里写的那些好事不一定落在你头上。 对，而且你也说到了哈，其实作为一个作者，哪怕他去世了，但是他的作品其实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或者这个人其实他的生命是在延续。其实读书也好，写作也好，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得看这作者有没有这本事啊。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活的，有的作者可能自己还活着，书先死了，这样作者很多。 对。 那么这个需要不是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他需要确实这个要看这个完全得看这个本这个能力，然后有的书就能活得很长，有的书活得很短。那么活得长的书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作者生命继续在活。那么咱们看，比方说看古希腊悲剧或者咱们先秦的著作，都2000多年了，他还在活着呢，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作者实际上他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挪出来，挪到一本书里边去了。当他死了之后，这个书继续活着，也就是继续延续他的生命。那么当然可能到有一天这书死了，那么就是他彻底死了。 其实大家听了这么多哈，就是芷然老师对于读书的一些想法或者他的一些观念，大家觉得很认同，可能也会觉得芷然老师您为什么会懂得这么多深邃的道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醒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芷然老师应该聊聊哈，因为之前其实您的经历挺有意思的，您自己也说过哈，小时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和写作的人，是吧？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谈不上写作，就是学校里写作文，我不爱写那作文，因为那都是命题的。 您不喜欢命题？ 我不喜欢，现在写文章也不能给我命题， 哦， 所以就是说命题我害怕，所以呢就是命题的作文不爱写。当时我爸爸呢，是一个诗人，我爸爸，我就回家就都请他给写，替我写，所以一直就没有书呢。不是不爱读书，爱读。我小时候，特殊的原因吧，特殊历史情况，那时候没有书读。其实主要是没有书看，不是不爱看，确实，很爱看，如饥似渴，就是这四个字。但是呢，没有，就是好多书是第一找不到，第二找到这些书可能不太适合你，或者是它不够好，或者是它没到你这读这书的年龄的。所以读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读书还是一直爱读，这确实一直。但是写作是很晚的事情，我到现在我也觉得，读书跟写作相比，可能读书还更重要。 对，好，谢谢芷然老师， 谢谢各位。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多深情才是这默契，多动人看烈日当空才灭，留下音乐不追溯情节，只身没有追光向你倾斜。我是你伞下的蝴蝶，只飞舞由你来思考一切，带我打开秘密的世界，带我趁早领略爱的直接。告别辜负的乏味的空气的迷失的心事的错写，依然宽恕的岁月忘